sunshine away， 我们的永远不分离，我们的永远不分离。白帆啊白帆，

万里青纱帐，一望无边。从没那个道难，一马平川。这里就是我的家乡，大华北大平原。华北大平原哟，从北到南，多少年来多少难，多少艰难。吱扭吱扭吱扭扭扭扭扭，扁担去抗寒。咕噜噜噜咕噜噜噜，小车修大 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祖海演唱的好运来。 山。